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我是王卓，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一位大师。那这位作曲家，大家好像最熟悉他的作品，就是他的斯拉夫曲呀，还有他的新世界交响曲呀，很多很多大家熟悉的旋律。但是今天特别为你分享的不太熟知的一些作品，他就是《等我下课》。现在就从耳边这一段音乐开始吧。著名的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是在1892年创作的，还有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他的大提琴协奏曲是在1895年创作的，而耳边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部作品107号水妖，这是四首交响诗当中的一首，而他的创作年份就是在刚才那两部我们熟知的作品之后，德沃夏克创作的，在1896年。描述的呢是水界之王专门引诱凡间女子诱入水国而纳以为妻，少女不顾她母亲的阻止来到了水王统辖的这样的湖边洗衣服，最后呢落水成为了水国的王妃，为水王生有一子，少女为孩子唱凡间的摇篮曲，在哀伤之余要求让她回去探望她的妈妈，水王好不容易恩准，但是见妻子一去不回，就想到人间把她带回，他敲门不应，发怒而降暴风雨，风雨声当中的门口有东西掉落，少女开门，地上却是她心爱孩子的头颅。那这首交响诗为活泼的快板， 开头呢也是描写水王独自在沐浴月光的柳树上召唤美女，之后呢是表示第二天的早晨不远处的小屋里母女的对话，再到最后是一个快板中场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小的故事，却充满了戏剧的这样的一个转换。德沃夏克1896年，他一共写了4首交响诗。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会特别为你带来的就是这首《水妖》，那另外还会有一首叫《金纺车》，都是在他的作品库当中很少听到的一些音响。 德沃夏克的1896年，这一年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特别的年份，因为在这一年之内他写了几首作品，像耳边正在听到的水妖啊、五十女巫，还有金纺车、野歌，这些作品都是根据一位捷克的诗人的叙事诗集而创作的。他是用这种散文式的音乐告诉了听众这些故事的情节，所以在音乐当中我们可以特别仔细的，或者是能够非常清晰的把故事当中的某一些场景和音乐当中的这样的段落相联系起来。美丽，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新世界之外的德沃夏克的音乐。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回到这里来聆听德沃夏克他在1896年创作的四首作品当中的另外一首，叫做金纺车，作品109号，这是一首交响诗，而在这里面也同样是有着一些音乐的故事。我是王卓，下半时段永恒的美丽，一会儿再见吧。Oh.

朋友回到这里。那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德沃夏克。其实大家对于德沃夏克的了解无非是他那些非常著名的作品，著名的作品有太多了，所以大家听着那些好像就已经对于德沃夏克非常非常了解了。但是他也有一些比较偏门的或者是很少听到的他的作品，比如他在1896年曾经写过4首交响诗，都是有着标题的这样的音乐，像上半时段的水妖，还有舞狮女巫、野歌。另外下半时段特别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金纺车。 窦唯下课，如果说起他，你可能最了解的就是他的《新世界交响曲》，但是他在晚年的时候却是迷上了捷克的童话，几乎把乌尔班童话集翻烂，并且以极高的效率和不可思议的灵感谱写了像《女巫》《金纺车》《水妖》《野歌》这四首交响童话，也被称为交响诗。科尔泰斯指挥伦敦乐团呢是无可替代的版本，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就是这个版本，来自于上个世纪的60年代，应该是。那今天耳边这一段是叫做《金纺车》，同样也是一个这样的童话故事。在这里呢，主人公是类似于灰姑娘的故事，国王爱上了民女，而继母呢让自己的女儿去冒名顶替。不同的是呢，《金纺车》当中的继母和她的女儿在林中杀害，不过最终在魔法的帮助之下，女主人公呢又复活。这个小女孩叫做多尔尼卡，和国王结婚，而他的继母和他的女儿当然最后没有什么好的结果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在德维夏克晚年的时候，他确实迷上了这种童话，然后用音乐非常形象的来描述。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他的交响诗《金纺车》。 今天我们听到的德沃夏克，其实真的是新世界之外的德沃夏克，因为他的很多很多作品我们都不熟悉，而今天的这两首特别选择的就是他的交响童话，他的交响诗。在这些音乐里面可以找到的是那种非常奇幻和瑰丽的音响色彩，扣人心弦的交响叙事，如果让小朋友来听，可以刺激他们的想象力和听觉的喜悦的。所以现在我们所听到的德沃夏克，他的这些作品也可以说是在他新世界之外的，我觉得非常优秀的一些作品。永恒的魅力，今天的音乐时光机特别带你飞到的就是这些我们还未知的德沃夏克的世界。的魅力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想必是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过。这样的音乐就是来自于德沃夏克，虽然我们很熟悉这位作曲家，但是他很多很多作品我们都是没有涉猎过的，比如这些音乐在永恒的魅力里就是第一次为大家播出。好了，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明天永恒的魅力会继续分享经典，那之后呢是古典也流行，明天在这里我们再继续来聆听音乐吧。我是王卓，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永恒的魅力，明天再见。生命是永恒的，生活是永恒的，求索是永恒的，魅力也是永恒的。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永恒的魅力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下午1点首播，凌晨2点重播。时光的经典，永恒的魅力。 北京 Music Radio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 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千年之约》，陈涛作词，王渊作曲，韩红演唱。 一海为沙，情长风收回千变万化，我想登高一望这天地的图画，一场阔别让白世间一轮新月，你心